萨娃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55天之后，法国解封了。昨天下午，傻娃终于可以去远一点的超市。一个来回走下来，今天起床竟然是腰酸背疼。这还没出七区呢。据说隔离期间，法国人平均长了5斤肉。各界群众纷纷表示，这一次我没有拖后腿。长肉容易，享受太难。莫非隔离以来增加的体重全是口罩惹的祸？一定是这样。隔离从一个点开始，然而解封却是一条线。用法国官方的表述就是谨慎渐进。所以尽管昨天是拥抱日常的第一天，但真没啥好嘚瑟的。不管你看不看得见，疫情它都在那儿。55天不可能没有改变，但目力所及处，生活平静如常，没人渲染，也没人刻意回避，没有廉价的感动，也没有莫名的口号。5月11号，也就是昨天解封首日，天公不作美，法国很多地方连日的暴风雨，人们又裹上了厚衣服，一如2个月前。昨天傻娃印象深刻的事儿有这么2件。先说内政部长给巴黎圣马丁运河两岸下了禁酒令，原因不难想象，昨天一早运河两岸就重现了昔日的盛景，巴黎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占领了最佳的位置，三五成群享受阳光。什么叫见光死？马上啊，警察叔叔就出动了，这地儿不是你想来想来就能来。是啊，不仅看不见的病毒它从未走远，就算看得见的卫生紧急状态也延长到了7月，所以无论怎么说都不该放飞自我，也不能轻视敌人。研究人员用模型推算，解封之后如果不戴口罩，法国死亡人数将达16万，如果不保持社交距离，死亡人数将达20万。数数这后边到底多少个零。再说教育部长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昨天教育部长表示，去学校并不比在家危险。不少人认为这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家长送孩子到学校，给强力重启国家找借口呢。今天处在风口浪尖的部长在视察学校后依然坚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。他的理由是，首先从教育本身来讲，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保证，隔离以来不少孩子因为没有电脑等原因而辍学。其次从长身体角度来说，离开学校食堂，一些孩子吃得很糟糕。再次从避免家暴的角度来说，隔离以来家长打孩子的比例明显上升。研究新冠肺炎对孩子的影响，按照专家的说法，10岁是个分水岭。10岁之前的孩子得病较少，即便感染也大多没有症状，重症患者更少。而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这些孩子中的绝大多数是被家长和周围的成人传染的。但10到12岁的孩子则不同，研究表明他们本身就更可能成为传染源。这么看来，貌似教育部长有理，但家长的担忧也不是空穴来风。目前小学先开学，正是这个年龄段，孩子至少会接触老师、校工，会接触其他的孩子。那即便学生自己没事儿，但也增加了他们把病毒再次带回家的风险。孩子不发病，大人却遭殃，万一再带到公司，后果更难设想。难怪法国之声今天向教育部长叫板，在家比上学更容易得病，这是真的吗？疫情之下，法国的复校的进程是这样的，小学5月11号开学，初中5月18号开学，高中不早于6月开学，而大学则是9月份开学。实际上啊，卫生部长的话也许代表了这2天来更多人的心声。昨天他说，我们将与病毒共存，今天他说，我们不能前功尽弃。的确，所有人的努力换来了法国疫情的缓解，但病毒依然在那儿，不离不弃。在专业人士眼里，逐渐解封之后，疫情反弹几乎是一定的。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，这些措施只能不断延缓，但并非完全阻止病毒传播。该来的总会来，所以医生们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。今天是国际护士节，疫情当前，所以更能体会这群人的可贵吧。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说法国度过了难关呢？有急诊科专家算了一笔账， 参考平均15天的潜伏期，再加上平均7天的临床重症发展期，从现在开始，至少6月中旬或6月底才能知道答案。如果4到5个星期后，医院的重症监护资源还能满足新增病例的需求，我们才敢说解封取得了一定的成功。在此期间，戴口罩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而对政府来说，再度隔离也一直都是选项。